是错开。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相逢也只是在梦中。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7月20号起，北京通民政一卡通将开始试运行。试运行首先从房山、昌平等区开始分批逐步推进发卡，年底前全市完成现有民政对象的卡片发放，并拟定于2018年1月1号起正式运行。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截至2017年7月17号8点，密云水库水位143.19米，蓄水量18.031亿立方米。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密云通过软硬件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良好的水环境，使水质能够一直保持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记者从市保障房中心了解到，截至上月，焦化厂地块污染物已全部治理完成，大批不低于商品房品质的安置房、保障房正陆续建设交付，预计今年年底全部交付使用。今年北京市总工会将继续实施职工创新发明专利助推和创新项目助推。根据北京市总工会2017年职工创新助推计划实施方案，一线职工的职务创新发明专利和创新工作室的创新项目可以申请工会的专项助推金。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盛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流离无阻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4S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暑假去哪儿？当然丰台。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啦！丰台旅游委邀您到世界公园参加环球风情夏日狂欢季，一带一路的圆梦游世界和环球风情花车大巡游，泰国泼水节，让您狂欢整个假期。 一年365天，每一天 每一条街道 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清洁工的身影，他们平凡而又伟大。 7月23号清洁工日，经典969公益主张致敬每一位城市美容师。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969精英爱听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对外发布，截至6月底，北京市保障房新开工37524套，完成年度50000套建设筹集任务的75%，竣工65676套，完成年度60000套任务的109%，提前半年完成全年目标。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记者从展览路街道了解到，该街道今年计划自行建设和规范20个蔬菜零售网点，目前已完成升级改造百姓生活服务中心及新建蔬菜零售网点共12处，年内地区蔬菜零售网点总数量达到34家，实现辖区范围全覆盖。 北京市超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项目及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日前正式发布。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北京的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享受资金奖励，标准为第一年1000元每平方米，是国内最高标准，之后逐年度递减。据罗马官网消息，意大利足球运动员托蒂在接受采访时正式宣布了退役的决定。今夏他将结束长达25年的球员生涯，并正式进入罗马管理层工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想在睡前再听。 提起张敬轩，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一度造成洗脑盛世的，以及青春期班上男生最爱的《断点了》。这当然不是张敬轩最好的歌曲，但却是他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首。但是对于熟悉张敬轩的人来说，不用翻他的歌单就知道，这个歌者还有更多动人心弦的作品。其中有这么一首叫做《不吐不快》，将友情和爱情中难以启齿的小情愫缓缓道出，难敌这纷扰的事态，为理想或求生在挨，就讲出了两个好朋友因为生活而渐渐疏远的无奈。九六九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张敬轩的歌曲《不吐不快》。 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直到奇风转场，揭露命途无常的道理，攻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又未得共你是在这世界，丑恶在于赤子的胸怀，难敌这纷扰世态，为理想或求生在挨，没完没了各有需要把青春前埋，渐行渐远每天很快，淡出得更快，握手将要安排，原谅我悲观过界，但血近在喉中不痛不快，为何为了别烦着你别妨碍你，悠然睡去不忍太早太夜回你电，为何大家为求梦想为求上进没有空荡分担，怎么跟压力挑战，为何为了未来已过便勤力度忘掉共你斗盘晚风，不需太多钱，为何大家天命大体再没有胆，不理夜半有没有紧要事仍见面，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长能人家感情，最后为何完结的道理，讲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残酷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又未得共你同时在这世界，丑恶在于赤子的胸怀，难敌这纷扰世态，为理想或求生在挨，没完没了各有需要把青春前埋，渐行渐远每天很快，淡出得更快，握手将要安排，原谅我悲观过界，但血近在喉中不吐不快，如何勤劳便有什么出路，令你与我少了几里漫步，没能力坐到老，出世需要进步，你我再好也难逃这个轨道，该理解没完没了各有需要把青春前埋，渐行渐远每天很快，踏出得更快，握手将要安排，原谅我悲观过界，但血冚在喉中不吐不快，

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让寂寞孤单作废，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 又是一年夏天，空气自由清新，远山和炊烟，狗和田野，我沉睡了一夏天，睡醒了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年的夏天，奶奶的蒲扇还在，爷爷的菜园也还在，你们都还在，都还是那般岁月静好的模样，仿佛从来没有离去过。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一生中

人人世间爱过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爱过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爱过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爱过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作词，也是周华健的成名曲。这个版本是一个新编版本，这首歌曲既是出自周华健91年的同名专辑，而且还作为电视剧《红蜘蛛》的片尾曲。生命中不容错过的欢喜与忧愁，恼和恨一路追得我们无处可逃，直到我们上气不接下气，才发现除了自己甩不掉的影子，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摆脱不去的呢？969都市夜归人，听到邓丽君1983年《几多愁》。

寂寞。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我是你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在宁夏有这么一座绿色的岛屿，这里气候湿润，是一处繁茂的天然生态园，有着春去秋来无盛夏之说，它就是宁夏的六盘山。今天我们969旅行者也请到了六盘山集团的总经理岳国军先生，首先让他来为我们介绍这片清凉胜境吧。 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呢，它最大的这一个优势呢，就是高原绿岛，天然氧吧。景区啊，这一个山美水美，负氧离子含量非常的高，美林方面的负氧离子呢含量在5万左右，是一个吸氧的好去处啊，也是一个康养体验的一个好去处。 登上六盘山的主峰远眺，你会发现这里朝雾弥漫，云海苍茫，您可以在这里看到日出云开，重峦叠嶂，层出不穷的美景，一定是您宁夏之行不可错过的旅游胜地。银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自古有着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在银川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而这里也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旅游资源，其中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就是一处。而园区的副总经理周连今天也来到了我们969旅行者，来为我们介绍这一处军事主题和文化元素相融合的旅游风景区。 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呢，它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那么景区最著名的景观呢，就是海军服役36年的退役的这个导弹驱逐舰银川舰啊。那么银川舰呢，它的回归在海军历史上创造了4个第一，也是西北腹地唯一的一艘主力战舰。那么银川舰纪念馆呢，也是馆内28项互动体验项目，还是很符合咱们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啊做夏令冬令营活动。另外呢，我们这个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呢，长期推出了水滨的夏令营、冬令营、亲子游，以及咱们现在就主推的这个研学旅游产品。 那么园区现在呢也正在大力的开发我们的这个夜游产品，滨河黄河大桥的开通啊，这个大桥呢堪称这个西部第一桥，那么站在西部第一桥看到了这个黄河第一舰啊，那也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景观。 2013年，一档名叫《爸爸去哪儿》的节目让我们认识到了宁夏的沙坡头，一望无际、烟波浩渺的大沙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让这里着实的火了一把。不少游客纷纷来访，体验沙海的魅力。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宁夏沙坡头旅游景区的范成先生，一起来听听他口中的这片黄金宝地吧。 沙坡头旅游景区呢，现在它是作为宁夏的两沙之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区。景区呢，它是在咱们宁夏的中卫市，距中卫市有16公里。沙坡头旅游景区呢，有大漠、黄河、高山、绿洲这四景合一。同时呢，它有着咱们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在咱们沙坡头。那沙坡头呢，其意为沙之尽头，生命源头，是因为这里呢有着近半个世纪的卓越的制沙成果。同时呢，这里还是咱们中国十大最好玩的地方之一啊，比如说像华沙啊、沙海冲浪、飞黄腾达，也就是咱们的黄河飞索，还有咱们古老的羊皮筏子漂流啊，还有咱们的比翼双飞，还有沙漠里面等等的一些娱乐刺激的，就是新颖刺激的这样的娱乐项目。所以呢，沙坡头旅游景区它可以说是一个体验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景区。那大家来到沙坡头呢，不仅仅能欣赏美景，能品味美食，同时他还能在这儿参与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项目。 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六盘山、黄河之滨的银川县故乡和驰名中外的沙坡头等等，这些地方一起构成了宁夏丰富的自然景观，无一不让宁夏这块古老的土地更加显得神采奕奕。在这个盛夏，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旅行，那不妨跟着九六九旅行者来到宁夏，这里有你想要的所有诗情画意。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